师傅，我们继续我们的采访啊。听老人们说，阴债阳还是极便宜的。过去生杀了一头牛，杀了一头猪，我们现在放一条鱼啊，或者一只鸟就能抵消，是这样的吗，师傅？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是吗？ 怎么能抵消呢？ 哦， 罪福都没有抵消的道理。你修的福一定会享福，你造的罪也一定会受罪。只有时节因缘不同，所以我现在拼命修福，福报很大，福就先是先报，那罪呢就摆在那个地方，福享完了，罪就来了。那懂得这个道理，我不断修福，我天天在修福，那这个罪报的时候就一直往下拖。不能够抵消的， 不能够抵消， 不能抵消的。 哦， 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很慎重，要知道不能抵消， 不能够抵消， 不能抵消。 人们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哈。 哎，对对对，不能抵消。 啊，不能抵消。那师傅，我也曾经参加过放生哈，到了现场看呢，他们做了很多繁琐的那种仪式，结果很多的鱼虾都闷死了，跟着去放生人都很生烦恼。师傅，您说怎么做才能如法呢？ 这个放生时候，买这些动物，一定要很活泼，要观察它，确实能够活得下去的，你才买它。如果它好像受伤很重，看他的不太容易活得了的时候，我们就默默地给他受三皈依，劝他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就对了。那比如放生的仪规很长很琐碎，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古时候古大德定这个仪规，他们那个时候知道，那个时候放生不是像这样的大批大批的，也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多这些众生，所以都懂得这个规矩，仪规不能拖，尽量的快结束，你拖很多，在拖的当中死去的时候，这个都是造罪。 那时候我们也过了吧？ 啊， 也造罪业是吧？ 对，不错。 啊， 你对不起他了。 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未完成仪式，不顾这个动物的那种。 没错没错。 其实他在里头憋着多难受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放生应该的时候，到这个像放水族的话，到河边立刻就放。 立刻放它，然后你坐，你就在河边坐。 没错没错没错。 我曾听到一个故事，有人买了一只冻鸡，然后炖了吃了，后来这鸡附体了，对他说，他说你吃我的肉，我一定要报复你。后来这个人说，就解释说，他说又不是我杀的你啊。鸡说，吃是吃，杀是杀，杀我的要报仇，吃我肉的我也得有报仇。这个附体的他的话可信吗？ 可信 啊，可信。 确实如此。 各讨各的债啊， 没错。但是就是这些动物也不是完全相同，有的人他专门找杀他的人 啊， 像这个是杀的吃的都找，他都恨，是不是？ 这个心态重，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那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这一生有意无意得罪伤害所伤所食太多了。那么多的动物哈，师父，我们该怎么弥补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念佛给他们回向。 念佛给他们回向。 对，记不得这么多，就是我们总的跟我有缘的众生。 我有缘的众生也包括我杀害的动物， 包括 的 不错，包括这些。吃的呀、杀的呀、包括这些，有意杀的、无意杀的，都包括在其中。所有的有缘众生，每天都给他做回向， 做回向，念佛给他回向。 对对对对，我们讲经也是，每一堂经结束的时候， 都有回响。 其实师父说到念佛这件事情，那以前很多这些老修行人哈，老菩萨什么的，他们就觉得现在是不是应该再念念经什么的？ 不需要， 不需要了。 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对于这些鬼神神灵，越简单越有效果，尤其是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等于说所有一切经咒的功德，这一句佛号全部包括。 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等于念了所有的， 没错没错，这是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自信呢，想贪多，觉得我念了一句佛好像还不够吧，再加点嘛。 最重要是诚心， 诚心， 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愿心，这个重要。 那师父现在很多就阴霾的天气哈，说是很多的动物的冤魂。那么我们昼夜的播放您讲经，就是有个现在国内的很多有播经机，那24小时那个播经， 对对。 那么他们听能受益吗？ 能 是吗？ 能受益， 能受益。 对。 那么我们每次播放的时候要祈请他们来吗？师父？ 要祈请， 要祈请啊。 对。这个停了的时候要送他们。 哦。那师父，现在我们基本上家家都不停了，就是昼夜的放，不停的在放。 那也行，那也行 啊。 那最好早晨的时候 啊 做一个祈请，晚上做个回向。 哦，做个回向。 对，不错。 哦。 这样比较有礼貌。 哦，好，就回向就行了 啊。对， 不用让他们各归本位吧。 那回向也就是各归本位。 哦，好。师父，净土圣贤录里记载了很多动物往生的事例哈，那动物他们怎么会相信有佛呢，有极乐世界呢？我们人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的动物就听了佛号他会流泪，有的动物甚至还吃了素了。师父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前生是人呢、 前生 他修行的不错，临终一念错了，跑到畜生道去了。他的善根福德都有啊，听到佛号啊，看到人念佛拜佛，他就感动了。 那就那佛号勾起他的回忆了。 没错没错， 就阿赖也是记录的。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 他忽然间吃素也证明他前生的因缘。 没错没错。 哦， 前世都是素食的。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没有31因果你怎么解释？你决定有31因果。 是。那师父，那动物它要往生跟我们人类一样吗？ 一样 一样。那它 也是莲花化身。 莲花化身。 对。 那它通过怎么念佛呢？它通过它自己的语言，动物的语言吧。 没错没错。没错。 那师父，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放生，后来那鸟不行了，我就一直拿手里拖着它，就我们念佛说它那个频率跟我们一样。您说那是它是在念佛吗？ 对 啊，你的 对， 也跟我们一起念，那也是在念佛的吗？ 对， 哦， 对。 师父，我现在知道，就地球上被杀害的动物那么多哈，3307亿了一年，那。这么多动物，那冤气这么重，他们要想报复我们，想制造灾难，或者想要就是让被他杀害的人，给他制造让他得各种各样的疾病，可能是奇灾奇病，那种就是让他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病痛啊，有各种各样的灾难给他。那请师父您慈悲开示，就是。动物，我就想在这里，您给动物他们开开示好吗？ 就是说怎么能对他们有利呢？就是这样报复，您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对，听经非常有利益。 是吗？ 对。哎，而且现在人有的时候真的不如这些畜生， 嗯， 因为他们造业少啊，人造的业太多太重啊，啊，他们有灵性的，不是没有灵性的，堕到畜生道，堕到鬼道，往往过去生中事情他都能记得，所以决定要用善意，要用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啊，学佛的人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菩萨，蚂蚁菩萨、蟑螂菩萨都这么称。 你他对他尊敬， 对我们对他尊敬，他听了很高兴很舒服，从来没人叫他菩萨了，哎，你叫他菩萨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他也不信他 对是，所以我们尊重他，他就会尊重我们，就能够合作啊，互相不伤不相妨害啊，大家在一起共同修行，我们念佛他也会跟着你， 我们听 经，我们诵经听经他也跟 着 听，对，不错 哦， 对。 那师父您看，那有很多的这个他得找他的有缘众生吧， 对， 是吧， 对。 那万一这个人就杀害过他的众生，他一直跟随他，他也不信佛，他也没有宗教信仰，那应该让他们怎么办呢？ 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他等着报复，他等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你的福报衰了，福报享完了，那个时候就报复的是机会到了。 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呢，师父？比方说他跟着这人是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就今天您讲这些道理，那么他们明白了，他们可以去寺庙，可以去有的一些道场，他去听经闻法一样吧，应该 有。 哦，有啊， 所以道场都供这些牌位。 哦， 啊，对， 就是祈请他们来。 啊，没错没错， 是不要有分别， 啊， 非要跟着他不可。 对对对。 啊， 对。 好。师父，那当我们去菜市场的时候，还有超市，看到很快要被宰杀的这种动物，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师父？ 给他念三皈依。 念三皈依， 念佛，三皈依这样念法，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魔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旁僧就出僧。念三遍，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至少念七声佛号。 七声佛号。 念七声佛号，然后劝他求生净土，不要再做畜生。 哦，就这样。 对。 哦。那么人们常说哈，对某人说你对我太好了，将来来生我做牛做马我都要报答你。可又有人说了，说不能随便发愿啊，否则下辈子真的去做牛做马了。师父真的这样吗？ 这也不一定。 这不一定。 就是最后一念。 哦。 到哪一道去，就是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你来生往哪里去。最重要的一个关头，如果最后一念是念佛，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最后一念还是贪心，那就过鬼道去了。最后一念是嗔恨，就地狱道去了。啊，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很容易到畜生道去 啊。其实我想师父他也就是一句客气话，真真那个要往生的时候他要走临终的时候， 啊，对对对， 他真的 不知道， 绝对不肯， 不错， 肯去做， 不错， 做牛做马， 对，不错。 师父，我们杀动物的时候他们那么恨我们，那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 嗔恨心下地狱。 对。 那么，那我们杀的那一瞬间，他因为疼痛吗？他因为恨人类，他也嗔恨心，那一定会因为这个下地狱。那我觉得他太冤枉了。 对。 他本来受到伤害了，结果他恨心一起也下地狱了，哈，师父。 对。对，嗔恨心。 哎呀。所以是，就人类不要干这种事情。 对。是。人类最好是不要吃众生肉， 不要吃众生肉。师父，那么就是您昨天说释迦牟尼佛看见一窝蚂蚁，说就七佛出世了，他们还是蚂蚁呢。 对。 那请问师父，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这么执，都是这样的呢？ 有执着的、 哦、 也有比较好的、 哦 但是执着总是占多数， 执着 占多数。 据联合国资料，中国大陆的心脏病和癌症患病率不断急速的上升，在海产品非常丰富的沿海地区，患喉癌啊、结肠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请问师父，这是否海边居民他常常的吃水族众生所导致的呢？ 有关系。 有关系的、那香港人他最爱吃燕窝了。那一年约合1700万个燕窝，那这是报纸里登的。 对。 那么就许多的雏燕就会被杀死。您说就是采摘燕窝和吃燕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都有果报。 都有果报。都有果报。 对。 师父，那我从小我听我奶奶说，如果捅了这个小麻雀的屋，你会妻离子散，家里会破散。您说会吗？ 这是果报。你让他妻离子散，你就会得这种果报。哎，不逼他来报仇，这叫信罪。 信罪。 哎，信叫本身，本身这种心念头。这种行为就造罪， 就造罪。 那欠债是另外事情，冤冤相报又是一种报应，一桩事情好多种报应在里头啊。人造作的时候不知道啊，现在人不相信了。那我们小时候干这种事情，大人教训了，骂了，啊，处罚了。现在大人看到若无其事啊。那么小孩以为干这个是正常的，这不知道因果报应。 那我在想，师父，他这一生把人家的家给拆了，让人家无家可归了，那下辈子他肯定也没有家。 没错，没错。 那畜牧业严重的消耗水的资源。我听科学家说哈，他说吃我们人要吃了4个汉堡，消耗的水可供一个人每天洗澡1年。而且就是养一个牛的需要用的用水量，可以把一个驱逐舰浮起来。那么现在全球有11亿人没有安全的水可喝。每天有6000名儿童因饮水的污染而死亡。那么科学家也说，咱们人类哈的牙齿长得就适合吃素。人的肠子是身体的12倍，与食草的动物相似。那么食肉动物的肉酸呢是人类的20倍，所以人类不适合消化这个肉食。 对。 那么现在你看啊，各个电视台最火的一栏节目是什么呢，师父？就美食节目。那个主持人非常那个，哎呀，简直是那个热情高涨的介绍人们这个肉应该怎么炸、怎么吃、怎么好香、怎么那个烹了、炸了，反正就是五花八门的那种。 方法各种各样的。然后你看走到大街小巷，你瞧人们谈论的问题，哎，你知道那个肉怎么做吗？应该先给它烫了，然后水拔了，然后炸，炸完了再炖，炖完了再怎么怎么样，全是这样，津津乐道。有的时候那个就美食节目说的人们口水直流。但是我觉得就没有人想过动物在那儿真的是， 对， 泪水也直流啊。 嗯、 那么师父您说教人做肉食，它会有果报吗？师父 有，对，都是地狱果报，都非常可怕。他所想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决定要负责任， 决定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嗯， 你在引诱人们杀生， 没错。没错，所以像这样，这些动物的这些冤魂不会绕过他的。 师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吃素的因缘。 啊，我吃素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几次了。我吃素，是因为知道这个真的状况之后，啊，最初。吃素是觉得素食很有道理，就是为生、为信、为保卫慈悲心，我说这种饮食非常高明。啊，这个一般人没想到，啊，佛能够想到。啊，到以后的时候，看到因果，啊，读地藏经，我就完全吃素。啊，《地藏经》里面讲到打猎的果报，我父亲人是非常好的人，就是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早晨清早爬起来就跟他一道去打猎去。 那师父他是猎人吗？ 啊，他是军人。 哦，军人有枪。 军人他管武器的，所以这个枪子弹就很多了。他主管这个东西的嘛，叫军械处嘛。 哦， 所以我们家里长长短短枪七八支，这每天都去打猎，所以抗战时期我们的伙食都吃得不错。 哦， 可是最后国报现前，我父亲死的时候疯狂死的，就是打猎的国报，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水里头钻，所以我们在抓鱼啊，是用那个炸药去炸鱼。 哎呦，那个不得了！ 对呀，那个炸药一放下去，几千条的鱼就翻上来，哎，坐个小船就捞去了。 哎呦，拿炸药啊！ 对，炸药啊！ 哎呦， 这小的时候我们干这个事情的，所以那时候后悔莫及了。我一想的时候，我父亲死那个样子。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才知道那是果报啊，所以再也不敢了，完全明白了。 那师父，就我们演员就为了美容嘛，有的特别就是有经济能力的那种人演员哈，就要每年去那个瑞士打羊胎素。打完以后就年轻了，然后过了一年再去打，这样子。那羊胎素，您说师父就是，据我所知，羊胎素是从那个就是羊啊怀它的小羊羔那里头都是就是营养它就小羊的，那么抽出来，您说这也会有果报的吧？ 当然有果报。 就你等于把人家的那个最营养的东西弄出来，把弄你脸上了，是吧？ 对，而且的时候。你是可以没几天，但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不是真没，那是假的。哎，那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没是什么呢？善心。相随心转嘛。你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了些冤枉钱呢？啊，你的心好，想就好。啊，佛菩萨的像不是美容院化妆的，心善啊， 一定懂这个道理。啊，身体健康也是如此，心地善良，身体就健康。啊，因为什么？所有带着病毒的细胞，慈悲、真诚，都能把它恢复正常。啊，病毒是不正常的，自私自利不正常，贪嗔痴慢疑不正常。啊，再加上情绪化，怨恨恼怒烦是情绪，这就不正常了。 嗯。 啊，你的相貌跟身体就差了。 嗯。我也有感觉，师父，以前我没吃素的时候，老吃肉嘛，我脸上疙瘩大大的，人家老说我说你好好保养保养你的皮肤，你是个演员，你靠脸吃饭呢，你怎么一点都不在意？哎，这边嘎的起来，那个大疖子起来，因为老吃肉嘛。后来呢，吃素了以后，他们都说，哟，你吃什么呀？我说我就吃素啊。他说你平时还吃什么？吃不吃人参什么？我不吃，就吃这豆腐啊青菜什么的，而且皮肤越来越细腻了。 没错， 而且都所有人说，我说佳丽姐你现在怎么那么年轻，我说吃素简直太好了。 对， 最好的美容。 没错， 经济实惠。 对没错。 当有的时候我劝身边人吃素的时候，有人反问我说，难道植物就没有生命吗？你吃蔬菜花果它也是杀生啊。还有人说吃肉是就是给植物放生，师父您说， 这些歪理论， 是歪理论啊， 没错。 哦， 总而言之，人要有慈悲心，有爱心。你真有爱心，你不忍心吃众生肉。 嗯， 所以我跟一般人介绍的时候，不说因果。说因果他们不相信，他说我威胁他，啊，我给他讲慈悲心，啊，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你懂得卫生重要，卫信的没想到，卫信的更没想到。 对对对，经常有人跟我说你肉也不吃，酒也不喝，你这人生有什么乐趣呢？还活着有什么劲呢？他觉得就是人经常很多人说是有时候我们请客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呀不行，这菜不行，来点硬实的。那所谓的硬实就鸡鸭鱼肉，他们认为这就是有营养的。我旁边我家邻居有一个阿姨，她那个老伴儿啊一身的病，她那家老头一身的病，然后就她那个老伴儿就劝她，老太太说你别吃肉了，你赶紧你断这个肉好不好。然后这个老人家说，他说那我还不如死了呢，他说你让我先断气儿然后再断肉吗？你家里人吃素哈，很多人就是老人哈，就说就对吃素的人说，就是你不吃肉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让孩子不吃，他都这么小还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吃肉增加营养啊。师父您说这个人的营养一定是要从肉上来的吗？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对，他对于事实真相啊，他不了解。了解事实真相就不一样了。有很多人是胎里素，身体挺健康的。 是。 那还不是。多少岁像我们碰到佛法才知道吃素啊？可是素食真正了解之后，素食是真正健康的， 真正的健康， 真健康。因为动物被杀的时候，哪一个动物被杀的时候欢欢喜喜的？我把肉供养给你，没有啊，都是怨恨呢，都是仇恨呢，是弱肉强食啊。那换句话，他都要报复啊。 那经常在饭桌上，有人劝我，就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说：“人家济公还吃肉呢，你就吃吧。” 那谁？你是济公可以，那你不是济公啊？你没有他的本事。他吃肉能够超度这个众生，让这个众生这个对呀、他能有这个能力呀、你没有能力呀、你看 很多这些像济公这一类的时候，他吃的这个众生肉的时候，他能吐出来是活着，就跑掉了。你有这个能力吗？这个佛经里的有记，佛书里的记载啊，四川宝香法师，梁武帝时代的，宝芝宫，宝芝宫的道场就在东铁木山呢。 是杭州那个， 对对对对，就在那宝芝宫的道场啊。有一个四川人来看宝芝宫，宝芝宫就问他：“你们那里有个宝香法师认识吧？认识，回去带一句话，给我带一句话给他。”他问的时候，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不贵，很贱。很便宜，就很贱，很便宜，宝芝宫说，那就可以走了，这个人就叫他走了，你可以走了。回到四川就问他有没有见到宝芝宫，见到了，讲了些什么话，他就说问我香这个就贵贱，我就说很贱，他就说那就可以走了，宝香法师就圆寂了。 什么意思啊，师父？ 宝香法师在那边一般人瞧不起他，他是真正得道的高僧。所以他走的时候也表演了一招，请大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有这些鸡肉鸭肉都有，他是大吃，吃了之后庙前面有方寸尺，他口一张，鱼鸟什么东西通通就跑出来，表演出这个本事啊，大家才知道这个是圣人，这不是凡夫啊！表演完之后就圆寂了。有这个本事可以啊，没有这个本事不行啊。这真超度你啊！吃肚子里吐出来活的。是啊。 能力哪儿 人、啊、是高僧传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 难念师父，师父，有的人想吃素也想放生啊，但是会被各种那个逆缘障碍的不能成，做的也极其痛苦，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障缘， 障缘哈、 这是就业障，但是自己能坚持就会突破。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本来就是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孩子吃素了，结果到了医生那儿去看病，医生说你可不行啊，你吃素营养不够，你还得那什么，这也是 这是冤亲债主。 那个医生是他的冤亲债主。 不错，他障碍他的善法嘛。 那世界上著名的田径天才刘易斯是素食者，他认为素食有助于提高成绩。然后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在中国广西的巴马，那里只能过年的时候杀一次猪。百岁老人的比率是世界上第一。那科学家说，大量的肉食引起人类的粮食危机，粮食短缺，现在全世界生产谷物三分之一都喂养。都在畜牧业上，那粮食短缺造成的悲剧啊，每天有250002名孩子饿死，有10亿人口遭受饥饿及营养不良之苦，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呢？是吗？ 这也是佛所说的一句话：除非众生不吃肉。 除非众生不吃肉， 对，你就用不着拿那么多粮食去喂牲口。 是， 这就是造成饥饿这个灾难的原因。人不应该吃这些动物。 我前两天我总觉得，我收集资料的时候看一个科学家说，他说人们在畜牧业浪费的粮食啊， 他说如果把那些粮食不给那个那些 对 吃，完全可以供给全世界的人类，还富富有余。 对， 就为了口腹之欲。 对，不错。 所以让人们很多人都会饥饿而死。 没错， 真是。那现在很多人提起2012年的玛雅的灾难的那预言哈，很多人有时候看的电影啊，或很多平时聊天的，就有两种表示，一种人说就说你们妖言惑众，怎么老是说这种事情啊，没事干了，吃饱撑的呀，还另一种人就说灾难快来了，快点吧，赶紧及时行乐吧，没几天了，该玩玩，该乐乐，使劲造吧。师父，面对这样的谣言和反应该怎么办？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 我们不理会这事情。这个灾难的说法太多了，玛雅语音是其中的一种，很多，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这些信息，这个信息呢，不管它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们都把它看成有其事。为什么这样看法？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努力念佛，求生净土。等于说我们预知时至了，我们晓得我们哪一天该走了，我一定在这个之前把我的念佛功夫成就，那不就是很好的事情吗？ 增上缘了， 增上缘嘛，那就不是坏事了。那么有，那么有就更好啊，有也不错吧。所以不必宣扬，宣扬让一般社会大众这心里不安，这个不好，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是我们自己努力念佛， 努力念佛， 对，好好的把修行，修行两个字，修是修正，行是行为， 修是修正，行是行为， 对，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这两个字都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误会了，我们的思想错误了，修正过来，这叫意的修行，我们的言语说话说错了，修正过来，口业的修行，我们造作，连这杀生造作是错误的，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干这个事情了，这是身的修行，身口意三种不善的，不应该做的，你知道了，通通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这个很重要， 这个， 你说一般人都知道修福修慧重要，修福修慧最大的最有力量最有效果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这很多人不知道啊，念阿弥陀佛的人福慧双修啊， 福慧双修， 福慧双修啊， 什么不做呢？师父，我在这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2003年11月28号下午，有个刘师傅在菜市场买了一个死的狗，然后就想回家呢，就是带回驾校，要炖着吃。然后食堂那个就炖了一锅这个狗肉，准备晚餐的时候给30多名职工改善生活。然后有一群刚出生的小狗仔就引到了食堂，一个职工看着那小狗仔进来就扔了一块肉给他吃，就这个时候那狗妈妈她叫赛虎，忽然间冲过来，双爪紧紧地扣住那个地上的肉，一改往日对儿女们的慈祥，对着小狗发出凶狠的吼叫声，不让他们吃。这一条小狗走进妈妈就想撒娇，然后就被这个赛虎一巴掌给它扇一边去了，然后这个小狗仔就四处就逃窜了。那小狗仔离开以后呢，这赛虎对地上的狗肉就又连叫了几声，但是几十名职工丝毫没有理会，然后继续就准备吃这狗肉。见众人没有反应呢，这个赛虎有些急躁，就来回绕圈子，对锅里的肉就继续的吼叫。那职工们以为赛虎要想多吃点肉，又给他加了几块给他。赛虎将肉就是抓在那个爪子底下，还是不吃，一个劲儿的叫。于是大家就懒得理他了。那见这个赛虎，这个见这个食堂里的这个职工越来越多了， 而且都聚在锅边等着吃这狗肉。后来他就开始对这锅里头这肉就声音一声比一阵高，然后一次比一次凄厉。后来见众人没有反应，赛虎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然后发出绵长而凄凉的呜咽声。听到妈妈的哀嚎，就四个小狗崽就冲了进来。赛虎用湿润的鼻子挨个的亲吻着自己的四个小狗崽，然后伸出粉红的舌头舔他最小的一个幼犬，把身上的污垢都给舔干净了，然后泪水长流。紧接着赛虎就冲到人们前面了，用头使劲撞人们的大腿，可人们却不领会他的意思。突然赛虎坐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凄惨的哀叫，长嚎一声后，赛虎将地上的三块狗肉全部吃掉了。一会儿这个赛虎就倒在了地上，痛苦的翻滚抽搐，然后七窍流血，含泪毙命。最后呢，他下葬的时候有100多人冒着雨自发的为赛虎送行，一些被救的人甚至泪流满面，然后给他放鞭炮为他送行，那场面特别的动人。我这里头这儿带了一个赛虎的人们为他这个义犬为他做的这个墓，狗的这个墓。那师父听了这个故事， 这个肉有毒， 这个肉有毒， 应该是有毒， 肯定是有毒， 对，不错。 那他知道哈，师父 他知道。 那这个动物它简直太灵了， 动物的鼻子比我们灵 哦， 它能闻得到 哦， 那个闻到那一定不正常，人吃了也会死。 那我觉得他这种 他是来救人的。 您说师父，那他这英勇就义、 啊、没错， 他是您说动物里有菩萨吗？ 对，这他知道啊。他那个小狗要吃哪一个吃哪个死， 所以他护着狗， 对，他 护着 人，对，不错、啊、 我觉得他真的了不起、啊 啊、最后他自己吃给你看，你们要不要吃？ 师父，我觉得一般的狗也做不到吧。 当然缘分不一样， 缘分不一样， 对，他跟这些人有缘 哦。几十条人命啊， 对， 师父 不错、嗯， 哎呦，真的了不起。 对， 那么动物之间真爱感天动地的故事特别多，人类相比之下真是自惭形秽啊。 不错。 那我年轻时候听着一个农村的一个老人，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国内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60年的时候，人们都没有东西可吃啊，几乎上就是那个树叶都给弄光了，就没有。就这家呢，他可以用那个这个夹子夹动物。然后有一天呢，他放在夹子以后，他去收那个夹子去，看了一个黄鼠狼，他心中也大喜，因为黄鼠狼的皮很值钱的。然后他就顺手就抓了一把，抓了一下他吓坏了，抓了一张皮下来。他一看这皮下来，他我天哪，这个黄鼠狼怎么能这个脱皮而逃呢？他就想，没有皮的黄鼠狼肯定会疼死在不远的地方。然后他就顺着这个血迹就一直在找，然后就在河边的沟里就发现了这黄鼠狼藏身的地洞。让他挖开地洞一看，哇，他眼前的景象一下惊呆了。就一窝还未睁眼睛的小黄鼠狼正趴在脱了皮而且已经僵硬的母黄鼠狼身上，不断的吸吮着它的奶头。他惊呆了许久许久，后来内心感到特别的惭愧，特别的忏悔，感动的流下了眼泪，不停的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皮盖在了黄鼠狼的身上，含泪而去。从此以后，这老农就发愿说，就算饿死，我再也不下夹子。 对， 就是， 不动物。对，不动物，不错。 那我通过就准备采访这期节目哈，又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觉得我在就收集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动物菩萨们， 我上了一栋就一堂深刻的，真的深深的教育我。所以呢，就是你看动物母子之间的那种亲情，尤其友爱，甚至是救助人类的故事，真是感人哈。那么现在在人类社会，常常听到是母子之间冲突有代沟。 嗯， 以前旧社会哪听过说有代沟这件事情？ 嗯， 那还有一些极端的行为，亲情越来越冷漠了。 对， 请教师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人的人情味越来越淡了，而动物的人情味反而很浓，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呢？师傅， 反常，确实反常。反常是什么呢？人把人性失掉了。 人把人性失掉了。 对。人之初性本善啊，人的灵性比动物高，就是因为没有人教，家里没有教，学校没有教，社会没有教，所以他根本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这个要靠怪什么教育，哎，因为现在人他是学的，他从小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一辈子，他天天都接受这个课程，那么这里的内容全是杀到阎王，杀到阎王变成他正确的观念，所以他造作这些罪业他都认为是正常的，在他没有罪恶感。 说来说去，归根结底都是教育重要啊！ 教育啊！民国初年，像我们年小社会的时候，常常老人讲啊，我们听，印象很深。但是最近这五十年的时候，没人讲了。啊，那么你就能够想象到了，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这个犯罪的念头就少。啊，那个时候有人讲啊，虽然做的人不多了，可是我们听得耳熟啊。啊，那小我们二十岁的，他就完全不知道了。那个时候什么讲的人没有了。 那师父，您那个父辈那一代人，他也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吧？ 对，有啊。啊，大概是小我二十岁的，完全没有了。这个事情很可怕了。也就是说，我们正面的教育丢掉了六十年，而六十年大家所接受的全是负面。全学坏了啊！这个时候要再回转过来，再把它找回来，太难了。哎，难在哪里了？难在没有恭敬心了啊！我们上学，六七岁上学，第一天，那个第一天，是你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啊，父亲给老师表演了，进学堂拜老师，啊，先拜孔子。这个殿堂上供养的有孔子的牌位，那时候没有画也没有像嘛，农村的很简单嘛，就写一个啊，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供这一个牌位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对着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说的礼啊，老师站在一旁，同学站在两边，拜完之后我父亲请老师上座，坐在孔子牌位下面，我父亲带着我对老师行三跪九叩说的礼。那这是什么？这教我们尊师重道啊！我父母对老师都三跪九叩首，我能不听话吗？ 啊，老师接受家长这样的恭敬礼遇，你要不认真教，你能对得起人家家长吗？ 嗯， 不一样啊，这不是买卖啊，这尊师重道啊，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是这样教出来的。你现在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是家长对老师没有恭敬心，你的儿女就学不出来。因为圣贤之学是从恭敬当中得来的，你有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两分恭敬得两分，没有恭敬心什么都得不到。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今天困难了啊！纵然有好老师，没有学生的， 他不肯听啊， 他不听啊，他不学啊。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我那时在工作，生活很艰难，想听对这门学问很有兴趣，想听听他的课。啊，结果他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他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包括他自己。他说你在学校听课，你会大失所望，你要真的想学的话，学校没有东西教，老师不教了，为什么？没人学啊，那老师不真的东西不教了啊，老师为什么还要上课呢？为生活啊，拿一点工资回去过日子。学生来念书的时候干什么？混文凭啊，各有所需啊，不是在真正学问上啊。啊，所以我才晓得老师在学校教也是敷衍，不是真的。那真的怎么要让我到他家里去，每个星期天专门给我讲两个钟点，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 师父，您上方登美先生那儿学习，您给他钱吗？ 没有啊，一分钱没有啊。 哎呦，这是什么精神啊，师父？ 啊，对， 现在人都想 不 明白。 不是，他你真一学，我真传你。老师的东西就希望有人传呢、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的东西没有人传到底就断掉了，世世代代相传了，你要能传下去，那真正想学的人的时候，那你真教他了。我是从这么学来的，所以我才了解啊。大学我过去也教过五年呢、啊。啊，五年也是混资格。要出家人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不多，是不是？好像那时候在台湾，就是我跟那个华冈有个比丘尼，啊，他那时候在学校教书，很少。嗯， 是不是真幸运？ 哎，对，是。所以这就是我让我们完全明白了啊，老师说这个话很痛心的，真想教啊，没人学啊，没人学，对老师没恭敬心。在香港当年新亚书院，我是77年到香港来讲经，他新亚书院院长，这是方老师学生啊，比我们早了，大概早我17年， 是不是？ 师父，我这带了一些照片来，最能打动我这照片是这个猫和老鼠，您看、嗯、和睦相处，这些动物之间， 对， 你看这个大猩猩和这个狗简直就像、 嗯、 就简直 就是有爱，特别和谐哈， 没错， 师父， 没错。 你看这个这小猴跟这个太平哥，他俩那表情， 这个很不容易拍到的， 很不容易拍到。那您说，师父，看了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人们怎么忍心能吃它们的哈？那我在想哈，就是说，师父，我就想问您，您说人和这个动物能实现和平相处吗？ 和平相处，本来就和平相处。 哦，本来就应该和平相处哈。 你说不说别的？我们在国外，国外人不滥杀这个动物啊，所以外国的小动物见人不害怕啊。树上小松鼠，你掰几粒花生放在手上，它就到你手上来吃啊，有爱呀、啊。 它知道你不会伤害它、啊。 对，不会，不会呀、啊。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已经习惯了。他知道人不会伤害他，所以他不怕人。啊，我们在外国，我的院子里头，鸟从早到晚是不间断的，野生的。我们说摆一个架子，架子上摆小盆，各种啊鸟吃的，这鸟食，哎，他就来吃。啊，每天早晚都来。我们要不放东西，它就在那里飞，是吧？就好像在要我们有了没得吃了，就是那里，我们就给他听，就邀请他，多好啊！ 你爱他，他也爱你。 啊，对，是啊，对呀、啊，动物都是这样的， 应该这么和谐的相处哈。 嗯， 哎呀，你只要有颗爱心， 对 动物它能感受。 东方的这个动物不行啊。你一接触它，马上就飞掉跑掉了。它什么呢？人有杀气，他知道这人的磁场不好啊，赶紧跑。 是，我就知道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在海边，经常那些海鸥啊、 嗯、 来在肩膀上， 没错， 在他手上玩、 哎、 然后有一天他爸知道这情况以后说，他儿子，你能不能明天带回一只海鸥来让我尝尝美味呗？他儿子说，好，爸，我一定答应。然后他就自从那以后站在海边，有海鸥看着他嗖就跑了。你说师父，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这个起心动念一起， 没错， 然后这海鸥已经接受他这个磁场， 不错，是不错， 他就不再那什么了。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心动了杀机啊，这个机缘的机 哦， 哎，对你有杀的这个念头，他知道 哦， 他知道，因为这个磁场不和谐了， 不和谐， 嗯，不和谐了。 那师父，您说这个磁场哈，我就在您身边，我觉得那磁场简直太好了。 嗯，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就是那种既得利益特别强的人，患得患失。 嗯， 采访的时候我心直抖，我就第一次采访就是小，你不要杀害鹰小鹰灵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腿一直在抖。但是我坐在您身边，我就从来没有的那种感觉，我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感觉。那您说，师父，动物它也有磁场吧？ 有， 是吧？ 植物都有磁场。 哦，动物、植物都有磁场。您说矿物呢，师父？ 也有， 也有， 有。 哦、 嗯，对。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想对动物有一种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动物它马上就能接受到了这个磁场， 对， 互相的那个， 对对对， 哦， 对， 互相发生传播的、 哎。你只要有这个捕捉它的念头、杀害它的念头、吃它的念头，它都知道。 哦， 嗯。 那师父，我想起了，就几年前我看到两则新闻。跟您汇报一下啊，就是一条是一个小老鼠的基因与我们人类的基因排列有 90% 以上的有相同之处，另一条新闻就是最近的，就是黄河边上的泥土基因居然也与人类的基因有 90% 以上是相同的。那现在想起这两条新闻，我就想请教师父，这是不是众生一体的一个表法呢？ 对，确实如此。 那人和动物和山河大地都是一体的， 没错，一体一体， 土都是一体的， 土都是一体。 哎呦，师父，我觉得这个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哦、 你这个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我们过去学习过两遍了，都有光碟流通啊。 那就是讲啊，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本来是一体，所以没有不能和谐的，所有动物跟自己是一体，怎么能不和谐呢？连豺狼虎豹都是一体。你看这个注解华严经和论的李长者李同学，他要注华严经，华严是大经，给他做一部注解啊，到深山找个很幽静的环境啊，结果在路上遇到一只老虎，他就跟老虎讲，我替华严经做注解啊，这个山里头有没有好的地方，你带我去，老虎就带了去，带到老虎洞，一窝的老虎，他看到这样确实不错，山明水秀，老虎搬家把洞让给他，感应了啊，住在那个地方他就住下来了啊，就来了两个女孩子照顾他，照顾他生活起居啊，供应他笔墨纸砚啊，他是专心思维精益，从来没有跟女孩子讲过话啊，这一部书住完时间相当长啊，总要有一两年的时间呢，就化缘和论啊，通通住完之后了，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她以为是农村里头去，下山呢就感谢人家了，找不到了啊，问那个邻居说是长得什么样子，说我们这没有这种人啊，就是感应不可思议，那不是短时间的， 哎呀， 那么长的时间照顾她啊，但是你晓得的，心多清净，没说过一句话。 哎呦， 这个故事，在他序文里头。 哦。 写在序文里。 这两个女孩子是？ 那不是凡人呢。 哦。那师父，现在目前中国因为过度的放牧已经引起13亿土地的退化，还破坏了水源的涵养功能，草原将在30年之后变成不毛之地，成为荒原荒漠，那么15万的牧民将成为生态难民，只因为我们吃这个肉。那么现在全球很多地方出现大面积的干旱，请问师父，干旱是什么原因造成？ 这是众生的恶意，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干旱跟水灾是同样的道理。对。 哦，干旱跟水灾是一样。 同样的道理。哦，嗯，所以人对这个灾难不能把它看成单纯的自然灾害啊，这是在理上讲不通的啊。为什么呢？佛经上讲的，整个宇宙不外乎两样东西，一个是色，一个是心。这个色是物质，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佛法用个色啊，精神念头，这叫心，总包括这两个。但是色有心生，色从哪来的？色是心变现出来，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啊，德国布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 专门就研究这一个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发现了，物质是意念变现的，用的方法是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说这个用分析啊，经典里面的比喻牛毛尘，牛毛很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一粒尘土它不会掉下去，好像吸在上面了，那个小的微尘，这一粒微尘呢，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呢叫羊毛尘，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了，叫兔毛尘，就更小了。兔毛尘七分之一叫水尘，水尘这一个物质，在水，水有空隙，里面有空档，它钻来钻去，它没有障碍。啊，水尘七分之一呢，就叫金尘，金属。金属密度虽然大，只大在显微镜的下面就看，它还是有很多空隙。啊，从那里说它没有障碍，金尘七分之一分在其中才叫微尘，那微尘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原子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这个微尘还能分，再分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应该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粒子、夸克这一类的啊，最后的时候最小的叫极微之微，不能再分，极微之微被今天科学家找到了，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这个东西不能再分，再分的时候没有了，那就是佛家的这个一分就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样才晓得物质是什么回事情，物质是我们念头的副产品，它不是真的。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根据他一生的研究，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所以佛经的时候呢，色由心生，最后总结全体是心，全体性全是念头，整个宇宙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全体是心， 全体是心、 啊、是全体是心，就是全体都是意念，你的念头善就是天堂，变现出天堂，你的念头恶，恶到极处就变地狱啊，从哪来？全是你的念头造出来的啊，极乐世界念头造出来的，阿鼻地狱念头造出来的，一切万法都是念头造起的，念头是自己，那哪个都是自己，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的啊，你懂得一体了，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的是现象，唯识所变，这些现象产生变化，那就是念头，念头将所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产生变化，它在做主宰啊，所以总结才全体是心，就是个念头，这就是佛家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讲的深啊，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量子力学对佛法功德很大，我们不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这个东西始终有疑问解不开 啊佛经里面它不是用科学解释的，它是禅定功夫，甚深禅定当中见到的，那我们没有禅定，我们对这个半信半疑啊，那经过科学家真的用数学 推算，有此可能，用仪器精密的观察发现事实真相啊，所以灾难科学家知道人心念头改端正，灾难就没有了。 嗯。 啊，你身上还得重病的时候，这个病如果你还有寿命，寿命到了没有办法了，还有寿命的话，那些病肯定会好。那完全用意念，不需要靠任何医药。啊，所以一切与自己是一体，真正是一体了，我们才晓得，我们接受任何的伤害不埋怨。为什么呢？牙齿咬到舌头了，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复？一体嘛，受什么样的冤枉都没事。为什么呢？一体，我知道他不知道，佛法这个才讲到究竟处，这是佛法最深奥的一部分啊！啊，要不是今天科学家发现，这深奥的一部分太难懂了。啊，确实承认整个宇宙是我一体，所有一切自己负100%责任。就是念头，要想一切都完美，念头好，不能有我念。啊，伤害我的人，杀我的人，吃我的人，也得原谅他。啊，众生都是凡夫，他都不懂啊，不懂才产生怨恨，产生报复啊，就是怨恨报复错误的，一笔勾销是对的。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贪念是烦恼，是错误的。啊，恶缘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那是你的真心，那就叫佛。清净平等觉恢复了，就叫成佛。那就叫成佛。 那您刚才说的，那跟科学家说的一样，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75个物种都灭绝了，这动物，那每3个小时就有3个物种灭绝。地球上大规模的这种灭绝曾经有5次，那么5次都是自然而为的。那现在地球已经进入第6次的物种大灭绝时期，那科学家就说的，这次第6次的灭绝，人是罪魁祸首， 对， 罪魁祸首， 对。实际上，每一次的灭绝都是人， 都是人， 对，不错，不错， 科学家是那样， 都是念头， 哦，都是念头， 都是念头， 嗯， 哎，也不能说人，就是不善的念头。 那江门胜博士那个。水实验哈，师傅他就说水知道我们的心念，那么动物也一样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 知道。 那换句话说，一切动植物啊、矿物啊，都对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有反应，是这样吗？ 对，都知道， 都知道。 嗯，所以那一天，秀兰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在这接待他嘛，他说我们坐的这个椅子、桌子、大地都知道。 哦， 没有一样不知道。他懂啊， 哦， 嗯，他懂。 那师父念头这么重要，那我一念佛，佛也就念我了， 没错， 佛就念我，就是这样吗？师父， 没错，是的。 那我们就是我们和动物啊，动物是我们的兄弟。那么， 对， 我们现在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错。 那阿弥陀佛临终前一定会来接引我们吗？ 对，会接，决定来接，一点不能怀疑。 一点都不能， 一点不能怀疑。 师父小时候因为无知啊， 就是杀了好多的蜻蜓啊、蚂蚁。尤其我蚂蚁的时候，我长大还我都很大了，我都生我儿子了，我还领着我儿子看着那蚂蚁窝，我使劲就踩，太多太多的蚂蚁都伤害过了。通过这次采访，我真的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现在的家庭、学校、媒体和整个社会，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生命的教育和因果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对动物要有慈悲心，养成爱惜生命、爱惜动物的习惯。那么现在呢，师父呢，我就恳请您慈悲，为这些全球的已经进虚空变法界的这些动物们做三皈依。 我每天讲经，都给他们回向，都给他们做三皈依。全世界、全球一切地上走的、水里面游的、空中飞行的一切众生啊，跟着我念皈依的誓词，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一切众灵皈依佛法之后，一定要发心发愿，是学法藏，是敬僧伽，以佛为师，与佛交接，信受奉行。希望大家多听经，多念佛，听经了解诸法实相，念佛阿弥陀佛，功德无量无边无尽，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圆满功德，念一声佛号，得一切诸佛加持保佑，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圆成佛道。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虽然有苦有难，对于善学的人来说，全都是好的增上缘。我们一同修行，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做一个真正的善友，同成佛道。今天是2012年4月22日，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很小很小的道场，每天晚上都给一切众生做幽冥界三皈依。 尊敬的师父上人，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代表动物菩萨们，至诚的感恩您，谢谢您师父。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达芬奇，他曾说过，鄙视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人的确是禽兽之王，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我们靠其他生灵的死而生活，我们都是坟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誓再也不吃肉了，总有一天人们将视杀生如同杀人。那还有一位剧作家叫萧伯纳，他曾说，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我不吃我的朋友。借此因缘，我在这里深深的忏悔，我也代表全球乃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意无意伤害杀害过动物的众生真诚忏悔。我们诚恳地向被杀害的动物菩萨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每一个动物的生命都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有血有肉有灵性，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在此我们真诚地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对待每一种动物，天生万物慈悲为怀，我们不能再杀害动物了。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别让我们自己的胃成为动物的坟墓。同时我们也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对地球母亲负责，将真相公之于众，共同拯救我们的家园，因为地球是我们大家的。